时候觉你其实想依赖，过去那些遗憾把我慢慢击穿，连心里有个洞怎么笑都觉得好难。爱情与我无关，舍不得回头看，当你流泪的我笑一个逃犯。幸福与我无关，说过的又不算，心酸我自己承担。爱情与我无关，舍不得回头看，让你流泪的我像一个逃犯。 难得风平浪静，难得风和日丽，难得晴，难得雨，难得生命里有过你，难得有你。

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的品质，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，采购热线0312-387-7772。 舞动奇迹携手公益，班黑友房山首届公益舞蹈大赛，不分年龄，不分舞种，只要你有梦想，我们就会送你通往舞蹈最高殿堂。参与公益，传播文明，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报名热线0105614-3206。沿着夏天的脚步，看着夏日雨和，听着夏雷阵阵。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有一首歌轻轻唱过，在我们的年轻岁月中， 有一个梦静静流过，在我们的心中。 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季节，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。 那样的青春，有泪水也有笑声，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。 轻轻唱过，在我们的年轻岁月中， 有一个梦静静流过，在我们的心中。 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季节，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。 太阳的青春， 我的心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。

我们一样能共同度过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跟着走。 Little Star， 告诉我， 为什么他们忙个不停？ Shining Star， 你的眼睛让我看到黑暗中的光明。一颗星在你身上，我终于看到黑白分明。你是明星，却学会热力分火，享受平静。 闭上眼。